灯照。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而家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而家话俾我知，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鱼其实。西环你都入过啦， 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咁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而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 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啊！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可能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好。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即係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的，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推。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好，大家好，我是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人多唔讲，哎呀，我甩咗中间四个字。 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人多唔讲冇人 到就讲人多唔讲冇人讲冇人，总之，总之 Bonsoir Bohemian 劈人道嘅 Jackie Fong， 呢个系一直在线或者追求在线嘅 Recordsin.com.hk。 好长啊，我节目名，好长，可唔可以唔好讲我节目名啊？ 好啦，欢迎大家嚟到呢个呢羊年第一集嘅北上频道。咁啊，三月一号晚。 年初十一啊。 唔记得咯。我都好鬼怕记啲年初几啊。咁啊，讲系咁耳都要讲声。乜嘢啊？ 咩噶？换到扑街咯。 新年其实就唔系好快乐嘅。唉，唔好咁虚伪啦。 我哋觉得。 系啊。咁啊，嗱，咁讲啦，我哋其实新年有好多新嘅开始嘅。嗱，我哋而家就。我都算是第一集在呢个新嘅 Red 架个录音室录音啦。 OK。 啊，刁文有录过未㗎呢个？ 我未录过。 未录过。 Red 架第一集新年第一集节目我录嘅。我同阿贵喺旧场。 OK。咁新嘅录音室我哋就开始新嘅一年嘅北上频道啦。 所以呢如果啲声有啲喺地啊嗰啲呢就。 唔系录过㗎啦，冇问题㗎，声就冇问题㗎啦，录过啦，即系其他。 但推咪嗰个唔系得㗎嘛。好撚危啊！你知唔知？ 得㗎啦， 好撚危啊！ 咁阿迪就喺度嘅，阿迪都喺度聲啦，祝拜個年啦！ 祝各位網友啦，身體健康啦，係咯， 係 咯， 春節 悶到發慌啦， 悶到發慌， 係啊！而家見面係，恭喜你悶到發慌。 唔係，其實咧，嗱，真係坦白講嘅，即係春節咧，我最討厭嘅一個節日嚟嘅， 我即係比利時啊嘛， 極度討厭。唔係，嗱，比利時有另外一種。 我問你攞利時嘅時候，你就炸撚曬影。 你俾我讲下先啦， okay. 其实比利时咧，嗱，我都结咗婚廿几年， 系啊， 好坦白讲，呢唔系同钱冇关嘅，但系咧，我到今日我都 同人有关啦，唔系啊，街即系话我啦， 唔系啊， okay. 即系我好怕，我系好怕比利时嗰个感觉，到依家我都唔习惯噶， 但 系你唔好问我点解， 你知唔知收利是嗰个 唔系，我讲真噶， okay. 我真系好怕，即系。俾一封利是俾人哋噶，我係唔知點解，我到依家我都好唔自然噶、總之咧，成即係呢個節日我又唔係好中意啦。仲有一樣嘢， 意思就是施比受更有福。 喂，屌！喂，大哥啊！喂， 搞乜撚嘢？乜撚嘢嗰啲咩？ 喂，就臭娘嗰啲揀嚟做咩啫？撕俾身 有。阿牛哥，喂，比利時，喂，比利時，你覺得係施捨嚟㗎？ 哇哇哇！渣嚟。你俾我啊，頭哥，我樣你唔似施捨錢咩？ 真係啊！ 仆你街刁民㗎！哇，你啊，你執著啊！ 咁我係唔識，我咪話俾你聽，我唔識處理咯，就係咁啫。但我從來冇覺得，我冇你咁卑鄙無恥。 唔係，你個眼神話俾你聽，你係喎。 擺利是，當係施捨咁啊，真係有啲問題。 你個眼神似咯。 同埋我係覺得即係我成日話我唔鍾意虛偽嘅。 OK。 即係譬如你一踏入年初一呢，你一見到人呢又要恭喜樣恭喜嗰樣呢，我又係好覺得好唔舒服嘅。咁呢、啊、我有時發覺自己係咪一個中國人嚟呢，即係我都唔知。即係我覺得咁樣過年嗱好多煩嘢，譬如話你知我做廠、嗯、哇大佬放啲假放到嗱，我今日做節目都仲未開工嘅。OK， 下個禮拜先要做， 正咯， 下個禮拜先要開工。喂，大佬好多嘢，但係我開緊工啊嘛，但係上面未開工啊嘛。咁、 okay. 你呢啲又係麻鬼煩啦，即係咧，其實係一個我唔好唔中意嘅節日嚟嘅，即係好坦白講。 下次見到 其實就應該講嘅，因為新年流流第一集。 咁得嘅，我教你啊，你見到有個見到朋友，你同講，哎，恭喜你添丁發財咁就得噶啦， 係嘛？ 因為添丁。就冇可能發財㗎啦，有呢份施政有呢個財政預算案，你添丁就冇可能發財。 唔係啦，你改發財， 添丁破財。 唔係你改恭喜發財咪就係囉。 添丁破財囉，而家 我就從來就其實好唔鍾意講呢四個字嘅。 o、okay、 k 即係我覺得第一好有銅臭味啦， 唔使努力㗎， 好市侩啦，係啊，同埋、嗯、即係我仲。点解要恭喜人哋发财？因为咧，喂，即系你发唔发财又唔关我事嘅。咁、啊、我都系嗰句好简单嘅啫、啊，即系都系恭喜大家身体健康。 Okay、 我成日都话上天咧，即系对我咧，从来都算系咁啊。如果真系有上天，人在做，即系有 天，你仲未死， 唔系有人在做，天在看。就系、是、我每一年咧，我去许愿咧，我都系好简单嘅啫。希望身边所有人、亲人、朋友都身体健康。咁、 okay, okay, 到今时今日呢，我觉得呢个上天对我都算唔错。 唔系啊，你面对住我呢个人已经唔好健康啦，身体。 唔啊，咁你起码冇，你 咗五年啦， 起码仲健在啊， 身体健在， 健在 你 咁讲。 O、okay, K，、okay, 即系我身体健在，我咪叫你添丁发财咯，话俾你听。 咁啊，第一集系唔系？中意唔中意，我哋都要讲下春节噶啦。咁、嗯、中国嘅春节系年年，虽然年年讲，但系年年都有唔同。咁今年咧，嗱，我觉得咧，即系翻个国情度咧、嗯，第一样嘢我觉得好唔同嘅就系咩咧？就系、是、你见到成个整个个国家， 嗯、 无论个政府啦、嗯，或者系国人啦、嗯、，OK， 个信心系强咗。我唔知你同唔同意呢样嘢。嗱，第一，你睇嗱，我唔知你觉得今年你可以唔同意嘅。譬如话你见到，喂。中国人过年啫、嗯，好似全世界都过年咁样噶。嗱，你见到譬如话，喂，今年你譬如话你睇中央台咧，如果大家即系，因为我成日有睇中央台嘅习惯啦。譬如你睇中央台啲新闻咧，哇，年三十同年初一嗰两日，不断都系啲各国元首啊，同、嗯、中国人拜年啊。嗯、喂，嗰、那个量，无论个量同埋嗰个频率，系比以往真系。多好多㗎，我唔知你同唔同意，我自己就觉得係啦。譬如话咁我即係噏得出都有人都拜过年㗎，我见过奥巴马拜年啦、啊、见过啊 Prince Charles 拜年啦、啊、王子拜年啦、 啊、 喂咩啲丹麦嗰啲咩皇室又拜年啦，啲、嗯、直情我都唔识佢㗎，又拜年啦，全部都外国人嚟㗎啊，淨係讲恭喜发财，我已经听过成八次咁滞。 你咁讲就唔啱啦。 咁咪感觉良好嘛。 咁证明呢， 证明 即係一个十三亿嘅人口都得到其他国家嘅唔好话重视啦， 咩 啊见到啦。 认同啦。 係囉、啊、即等于我哋 咁咪再去囉。 1月1号我哋要倒数啦，係咪先，我哋都希望大家新年快乐啦，咁咪呢啲话咪同外国人讲。 咁但你 新年关你都 咁你 都等事咩，你冇假放。 你諗深一层，点解今时今日啲、嗯、人咁即係同你好似陪你一齐过节先嗰啲外国人，点解冇错啊，大佬 喺香港你要啫嘛， 希望你过嚟使钱嗱、啊、你讲得啱喎， 喺香港唔要啫， 喺香港唔捻要啫嘛， 真系唔捻要， 系你啰哩煎啫嘛， 唔 系咪先， 真系唔捻要， 系啊， 你真系唔捻要， 你喺外国你一个个喂大佬，全部准备就绪，系 咪 啊 ？Stand， 喂，直情系啦，咁你嗱、啊，所以即系你见到嗱、信心强咗好多啦，感觉即系我讲中国人啦，唔系讲我自己啊，我自己啊完全冇啲感，我就拗晒头，但系你见到嘅就系即系 國人嗰種信心係強咗啦，從好多嘢都睇到嘅。譬如嗱，我嗱年年我哋都係咁，依都要講下春晚啦。嗱，你譬如今年睇春晚，其實你又睇到呢個咁嘅現象嘅喎，即係嗱，雖然話今年咧。个口碑就劲差㗎啦 ,ok, 即係话 唔係就有刘德华喎、 啊。喂有啲就算国内有啲传媒都係咁样形容、即係我都要讲返出嚟复述返出嚟。Okay. 譬如话话呢个係史上最闷蛋嘅一个春晚。 喂有理事派喎、啊。 咁然之后。 有抢喎、 啊。有啲嘢有啲嘢冇咗啦。先讲冇咗嘅就係本山叔啦。咁、因为啊，今年煞有介事，就话要啲春晚嗰啲咩啊，要抹走啲低俗啊嘛。 O K。 咁但系今年嗱，咁我特别去留意一下啲嗰啲冇咗本山叔之后嗰啲小品剧啦、我又唔觉得高尚咗去边，净系闷咗啫，即系普遍啲小品剧冇咁好睇啦、但系讲翻就话，你今年睇春晚，除咗话闷蛋之外，嗱、你提过有刘德华啦、有李宇春啦，有莫文蔚啦，有仲有莫华伦啦。仲有边个呢，好 莫华伦啊，几捻高尚。 系啊， 啲男交音嚟㗎。 喂，莫华伦好似唔系第一次㗎喇 喎。 咁系啊，啲男交女交嗰啲好多。但係嗱，但係今年呢，其实喺个春晚度呢，你都可以睇到啲端倪啦。譬如话今年就系阿习上台之后嘅第一个春晚啦。咁然之后呢，成个春晚其实提好多阿习嘅大业啦，譬如互联互通啊、一路一带啊、南水北调啊，仲有 打老虎啊， 继续发梦啊，打老虎啊，反贪腐啊，咩都提晒㗎。咁同埋呢，就係、你见到一样嘢呢，係我今年呢，我真係即係呢，我觉得係第一次见到个春晚有一个好大嘅转变，系乜嘢呢，就係话今时今日就是我以往我哋几、okay. 我哋喺呢几年嘅北上频道我哋讲过，就系话乜嘢呢，就系话中国人嗰种，你有冇一种自信啊？嗰种自信就系咩呢，你嗰啲举个例，即系譬如话人哋笑你屙屎，你自己唔觉得有问题， 屙俾你睇， 屙俾你睇，嗱今年咧系有呢种精神嘅、譬如话你嗱，譬如话你见到啊，你笑我啲大妈，佢今年真系。搵晒大妈大巴大妈搵晒上去、直情跳广场舞、表演俾你睇、 我就係咁样接㗎啦、 你话我拖劫党係咪两个小品劇都有拖劫嘅、OK, 个拖 我就係咁样接㗎啦， 我就係咁样样㗎啦， 就係咁样 样㗎、OK, 即係呢啲嘢呢，佢全部识攞返出嚟呢，有个自嘲嗰样嘢，今年呢喺春晚呢，你好明显见到呢种自嘲、自嘲嘅背后你一定要有个自信㗎嘛、你有自信先可以自嘲㗎嘛、今年真係见到㗎，唔係讲笑㗎，即係你见到又行前多一步，你无论点样讨厌佢，讨厌啊，即係我同啲香港人讲啊 ,ok, 即係今时今日系一个族群矛盾嚟㗎嘛、ok, 咁即係你点样讨厌佢都好，但係佢不受影响嘅，真系噶， 佢即系一路喺度蔓延紧， 系 啊，一路 即系啲扩散紧， 佢直接 病毒咁咧 ，virus 咁噶嘛， 而家喂，即系 exactly， 佢而家佢就系话俾你听就系咩，我要将呢种，我要将个中国嘅概念、，OK， 中国嘅思想、中国嘅思维、我要将佢 spread 出去、我只要有钱，你冇人够胆 reject 我嘅。系啊， 尤其是香港嗰班。 喂，嗱，呢个喺呢个系呢个喺今年嘅春晚咧，嗰个信息系非常之强嘅。 啱、啊。 系啊。 咁我又同意嘅，大佬，即系有乜好过周街屙屎？ 系。 舒服到咁就地，喂，真系几好嘅、啊，急屙。 嗱，要改口啦，刁文牙， 几幼稚我。 嗱，你讲，嗱，你讲呢、這 个，我哋忍嚟忍去嘅，我忍屎忍尿，真系好辛苦啊嘛，急屙。 嗱，我又睇到，我又睇到一单新闻咧，睇到一个现象咧，都系同屎有关嘅，喺春节，咁就系呢、這个一定其实又系除咗春节，除咗讲春晚，咁你仲有啲一定就系不得不讲嘅就系旅行啦，强国人嘅旅行啦。咁你去日本， 系咯， 见到啊，今年去日本血拼卖得最多系乜嘢啊？ 马桶洗马桶 厕所板， 厕所板系咯， 即系马桶盖啊， 系 啊，喺秋叶原咧，喺呢个系根据呢个日本每日新闻喺2月22号有一篇叫做《中国资金括弧》啊。 春節期間直卷日本列島一篇咁嘅文章入面就講，佢話喺秋葉原入面呢就乜嘢都掃晒㗎，掃得最多頭號有兩樣嘢，第一電飯煲， 嗰啲壓力電飯煲， 第二呢就係、是、廁所板、嗯、OK， 嗱我哋可以即係可以都研，即係睇完個新聞都要消化， 我哋攞個廁所板， 點解個廁所板係買最多呢？嗱咁呢個就返返去頭先嗰個問題啦、嗯， 因为要屙， 唔系，系进化咗啊！ 哦， 进化咗啦！ 一成日攞个厕所板嚟加落去啦！ 呢个系全世界嘅人应该睇到呢段新闻，应该觉得佢一个喜讯嚟噶嘛？系咪先？因为开始以慢慢你就未必会再见到，即系见到强国人喺街度屙屎咧，可能 厕所板 已经成为历史噶啦。 佢会攞条厕所板啫。OK， 已经真系先进咗啦。 OK， 以前就咁就嚟屙，而家攞个厕所板喺度屙。 系。 咁啊，先進咗啊啦，因為係一個高科技產品嚟噶嘛，佢哋 咁我起碼我都覺得呢個係一種進化，咁、okay? 你要知道啲強國人啲、啊、朋友咧，唔好話強國人啦，啲國內嘅朋友攞啲買咗啲嘢，咪擺翻屋企，佢唔用啊嘛， 係 咪先？佢可能買幅梵高嘅名畫，佢都唔知係咩嚟嘅，佢唔知係咩嚟，佢都擺喺度噶。 所以 最緊要話俾人聽係咩咧？我有錢賣嘅。 啊、 你明唔明白吗？唔是个厕所板的问题，是我有钱卖的问题啊嘛。 阿的有问题。 但为什么这么多人买块厕所板的、嗯、 不是不是没有不是这个嗱、啊、这个冇解的 ,ok,、嗯、那你就自己去揣摩啦。嗱、嗯、首先你嗱你翻翻两个字叫血拼 ,ok, 嗱、 嗯 okay, 那个血拼嗱这个是内地人去旅行其中一样呢、嗯、必要做的嘛。嗱、 啊 嗯、首先就是呢你如果你见到你如果你去返日本机场 ,bad day 返啊去翻呢個初四初五嘅時候，咁、嗯、你如果你去翻日本機場，你就會見到好多強國人會回國啦。 係啊， 回國咁你見到個景象就係咩嚟？一隻嗰啲 走爛， 你逼爆啦，好似走爛咁樣。咁點解會咁咧？就係、是、喂，但係其中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你問頭先問嗰個問題咧，有一半係廢話嚟嘅， okay. 因為你就算問個強國人，佢都唔明點解嘅。但係佢見到就係、是、喂。我身边隔离附咗紧嗰啲人全部都买嘛，咁我咪扫咯。喂，大佬，扫咗翻嚟先。同埋我唔喂，如果今年喺日本血拼流行最流行嘅 product 系厕所板，我唔 买 翻一块翻 去个日本啦。 唔系，可能唔止一块，系十块八块。因为嗱，有一块我要送俾阿七姨婆啦，有一块要到手信嚟噶嘛，有一块我要送俾阿的哥啦，有一块我要送俾阿表妹啦，咁样喂，我要买好多。多快㗎嘛，係咪先？你唔好理我，唔好問我點解。總之就係我少數。係 啦。 喂，大佬，喂，強國人去旅行，令其中一樣嘢就要掃貨嘛，就要血拼㗎嘛。咁所以咪買囉。嗱，今年喺日本四大樣嘢買得最多係咩？第一，我哋數個電飯煲。 嗯。 電飯煲其實都好大工程嘅，我都唔明點解要掃電飯煲。 喂，日本嘅電飯煲都係你雙面嘅又有。喂，那個菲利普我有， 那個 都有一 個 大嘅。 那個牙佬都係同你講啊 ，no 啊 no 啲，你講呢個啊電飯煲咧，都係喺個支那生產嘅喎，咁樣，喂都係咁嘅啫。 我唔明其實 點解，我真係好唔明啊，係咪先？你買嗰個電飯煲都係made in珠海嘅啫，咁點解你唔去珠海買咧？嗱，唔係其實唔 係貪個電壓唔同啊。 嗱，其實我哋三條友唔好去扮低能。今時今日我哋冇理由唔知道呢個問題。O、okay? K， 日本啲人啲係 大佬，你記唔記得 出口嘅 喺粉靓嗰位系咩法官啊？定哎呀，对唔住啊，新年流流唔记得咗法官个名添。 靓女法官啦， 讲咗啦，国人唔买喺唔喺中国消费系国耻嚟噶嘛？系咪先？我哋冇人唔明呢个道理噶。 我哋唔国耻啊！我哋日本消费就唔系国耻啊！ 系啊，你而家喺个大陆度，你嗰个电饭煲，你话俾佢听，喂，即系你明唔明啊？你如果你去珠海啊，嗰间电器铺度，嗰个珠海嗰个电器铺，嗱，佢同你发誓愿。你信我啦，我呢个电饭煲系 made in Japan 噶，但系佢都唔买噶。但系咧，你去到秋叶原喎，嗰、那个架仔同你讲， 屌你老， 直觉你个电，你个电饭煲咧，喺自那生产嘅咧，咁样今日你点我咩？我唔会信你嘅， 你日本啲嘢唔卖俾人嘅。 我好肯定你呢个电饭煲系喺横滨生产嘅。OK， 咁即系你咁就冇，你总之冇佢符噶嘛。OK， 嗱、啊，咁我再 讲。Kenzo Siwa 用过嘅。 我话未数完，第一位就系电饭煲，第二位咧就系厕所板。你知唔知第三位系乜嘢啊？ 唔知，被震动器。 啊，呢、這个呢、這个系。 呢个系访问过嗱，我而家讲紧嘅头四位咧。等阵先啊，系访问过国内去日本，今年去日本嘅国内旅客嘅，即系四样最受欢迎嘅消费物品。 智慧器。 第三错。 第四系咪啊？ 系第三样，第三样，第排第三位系咩咧？原来带唔得走嘅寿司。 OK， 寿司。 你成个东京啲寿司几乎俾你食捻晒啊！屌你，一阵风咁样咧，呼咁样就冇晒啦。 喂！ 咩啊？我冇讲咩啦。 佢只系将我哋喺闭国 系 喺闭国食自助餐嗰个 culture 放落嚟日本啫。 系错， 你国情嚟噶，你老味，大佬有乜问题？ 吓， 国情嚟噶嘛？佢食寿司当系食自助餐咁。 其实佢 咩问题？ 唔系，其实佢更加伟大。佢唔带嗱，佢冇买走你啲嘢噶。你知而家香港人成日最真就系咩？最真啲强国人买走你人嗱，佢冇买走噶。佢寿司，佢将啲寿司。吞咗落肚，转化为呢个排泄物，佢系摆翻喺你喺你个国家度，原封不动，佢只系做一个转化嘅过程，佢系冇带翻嚟国，都冇带翻去中国噶，所以呢个咧第三样我哋觉得系冇问题嘅，第四位咧仲特别唔错，即系如果国好嗱，第四位咧我唔知系咪开玩笑啦，佢哋点都估唔到啊！啲强国人就话咩咧？我嚟到日本咧，我要消费你啲空气。新鲜嘅空气 ，OK， 因为嗱，佢自己啊喺咁 讲啊， 啊好蛋白啦 ，OK， 嗱 系喺大陆吸， 即系一落机 就 狂吸啦 ，OK， 吓咁所以嗱，你呢个咧，即系呢个就要俾翻嗰啲香港嘅义和团朋友啦，咁你哋第日多个藉口嘛，你拉环额都多样嘢啦， 请勿透气， 系请勿。请勿吸我哋嘅空气，系咪又得，系咪先？咁所以咧呢啲嘢系要学嘅。咁总之 ，anyway， 今年日本咧就日本官方就话啦，即系喺农历年期间嗰段时间咧，嚟日本嘅中国旅客咧暴增咗83%， 仆街， 83% 啊！但 系咩概念啊？ 吓 咩概念？83%， 我其实我失职嘅，我应该搵个人数嘅，因为人数系好紧要嘅。咁但係我暫時未搵到， 即係上年可能30個人， 係啦， 83%， 咁又唔係好多啫， 都係20個啫， 係啦，冇錯， 食唔甩曬頭先。 你因為你上年真係有機會係30個人㗎。喂，大佬啊，即 係 為咗自古以嚟嗰、那個嗰個問題未解決嘅時候，你真係得30有去啦嘛？咁你今年如果增加83%，都係50多人，有咩問題啊？所以呢個我失職嘅。 唔講50多人，係啊，唔穿嚟。 但係即係嗱，我未揾到個實質數字之後之前咧，咁就即係咁要咁講咯，即係話其實呢個增長咧唔算大嘅83%，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大家如果冇撇除冇自古以嚟嗰個問題咧，喂大佬2-3%閒地啦，仲有嗰個增長空間係好大嘅，即係下一年可能係3-8% 咁樣增長。 而家就講緊話以後都唔嚟香港去剪 卡啦，剪咗啲通行證， 通行證啦， 咁下年就去曬， 去咯， 係咯， 去曬嗰度咯。 咁嗱你。咁上 有冇人欢迎你㗎？喺香港人欢迎你㗎嘛？ 整一个2014年嚟过香港嘅人次有几多？5000万啊，大佬！5000万人次， 系个咩数字？ 咁你话跌一半去日本啊？日本都落沉啦！屌，系咪先？哇，好惊啊！而家好在啲日本人啊，我 讲，信心好惊而家， 冇错啦，系啊， 好惊你唔嚟啊！ 香港人次5000万啊？ 人次5000万啊嘛？嗱呢个咧，呢个咧，即系我都话啦。香港人，我即系啊，听得呢个节目，唉，有阵时即系讲多少俾你，因为你要开始要适应一种嘢，另外一种嘢就系咩？譬如一今时今日问你，香港人口有几多？阿的，你点答我？ 吓、啊， 香港人口有几多？啊，以前你点答我啊？ 以前700万人， 700万人系嘛，好简单嘅啫嘛，系嘛？你而家要改口噶啦， 系啊， 而家你要好似大陆啲城市咁就。嗱，常住人口有700万，OK， 流动 人口系5000万，OK， 嗱呢个好重要嘅，等阵我哋有机会先，唔好参远住，有机会再讲多啲俾你听，日后大把机会 ，OK， 嗱咁啊翻嚟咧，但今日有专家喺度，梗系要揾下呢个 系啊， 阿刁文牛讲下另外一个现象啦，新年真系好捻多怪现象啊， 新年咧， 今年犀利啦，今年 就再讲恭喜发财，新年好。 系 春节好啊啦，话俾你听，系讲你抢咗几多？ 系 好似打劫咁啊！而家你扯咗几多？ 唔系我中意你 post 嗰段嘢，即系我嗱俾我读下。 见人真系见人。 近几日某国出现咗一个奇怪嘅现象，经济似乎陷入崩溃，八成以上嘅国人不能上班，大量居民空走，大量无业游民半夜。燃烧投掷爆炸物，剩低嘅部分人只能观望电视度日，学校全部停课，工业几乎全部停滞，80%嘅店铺关门，股市全部收盘，无数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咧，为咗几毫子啊，几毫子而丧失理性。喺春节里面咧，我话买咗啲枪啊，唔系啊，系就系咁啫。OK， 就系呢个啦。OK， 呢个头先读嗰个下一个嚟嘅。嗱，呢个究竟系呢个系咩嘅一个现象咧？就系 抢红包嘅抢红 包 嘅现 象系啦。嗱，呢个现象，我先讲多两句，就系由我嗰晚年卅晚睇呢个春晚开始。呢、這个就系 starting point 嚟噶啦，嗱嗰晚由嗰度起步噶啦， 起步 啊，嗰咁啊整咗个动画，有一只叫羊羊，咁嗰只羊羊咧就开始咧就喺春晚开始咧就已经宣传呢一个抢红包啦，呢个咧其实因为咧腾讯咧就包咗。即系同就包咗今年嘅春晚 微信、okay. 即系腾讯啦， 腾讯有佢有另外一只嘅，五只嘅， 好啦，咁、okay. 就包咗，咁又由嗰晚由呢个春晚咧，其实已经开始咧就呢个抢红 包 嘅现象啦。嗱，我就唔系好识嘅，我总之嗱，我想话俾你听，新年期间呢几日咧，我手机。就好撚多人發呢啲咁嘅短信微信 WeChat 俾我嘅，我全部都 delete 嘅。咁、 okay. 所以咧，要揾阿刁文牛講啊，究竟玩乜懶嘢啦？ 其實咧，搶紅包有幾道理可玩緊嘅。 嗯， 微博啦，嗯、啊，即係阿里支付寶又玩緊啦。 嗯， 即係阿里巴巴咁又玩緊。 阿里巴巴我補充，嗱你唔好嗱嗰個冇碌，其實阿里巴巴以前都有㗎啦，但係嗰個就係送紅包嘅、或者派紅包嘅， 但 係 都要搶㗎嘛， 嚇、 都要搶㗎嘛，撳攞㗎嘛。 你 派曬就冇㗎啦嘛。 其實就可唔可以咁樣 派曬就冇㗎啦，派曬就冇㗎啦。Okay, 但係今次 最 勁微信嗰個係一個 嚇，嗰啲馬化騰就因為呢幾年咧都係阿馬雲贏嘅，但今年就唔係啦，今年馬化騰就吐一口烏氣啦。嗱咁佢搞咗一個叫搶紅包嘅活動啦， 系 咁其實有幾種玩法嘅，咁、 嗯、 有一種簡單啲咧，就好似阿傑斯仔你咁樣，你收到好多朋友喺個 WeChat 度，喺個微信度就俾封紅包你，你就自己撳落去攞啦。 系 啊，咁咧佢就有啲係企業， 嗯 啊，譬如你關注咗啲企業，咁嗰啲企業咧又有啲紅包發俾你去攞嘅，咁、 嗯、 你亦都咧喺 WeChat 裏面咧有一個搖一搖嘅， 係啦，嗰個搖嗰個嗱，呢個 搖佢又可以 今年嘅最大特色嚟， 又有一啲紅包俾你搶嘅。咁你分三樣嘢，我淨係講 WeChat 咋，咁咧第一種係朋友俾你嗰啲咧，佢就可以 set 定阿傑斯你呢次攞19蚊啦，佢亦都可以唔 set， 咁佢可以點樣咧 set 阿傑斯同埋阿牛啦，咁我就。俾300蚊出嚟，但系随机嘅，即系可能阿的系我一揿一攞就攞咗200，阿杰斯就攞99， 明白？ 啊，我攞1蚊， 明白？ 系啦，可以 set 到呢一个咁嘅玩法 嘅，咁所以就有一个抢嘅现象啦， 抢嘅现象啦，即系如果朋友嚟讲就可能通常就好少话 set 嘅，通常话阿杰斯20啦，阿的20，阿牛20啦咁样，咁当然有啲人就要玩下呢个分数就会抢啦。咁企業嗰度就恐怖啊嘛，我屌你啦，還掂大撚把錢啊，我攞十皮嘢出嚟啦，set 2000封啦，其實唔係十皮嘢，可以一皮嘢啦 ，set 200封啦，因為佢上限係200封啊，每一次，即係民間係啊，我唔知企業係幾多啊，咁咪搶咯，即係有啲人咪搶到上限200蚊，我攞一皮嘢出嚟，咁有啲人搶到200蚊啦，有啲人就搶唔到噶嘛，即係好難搶到20蚊啊、10蚊啊，有啲人甚至搶到幾毫子。甚至幾個先都有，但基本上你每一次佢有點都有分順，搖到嗰個企業嗰個紅包出嚟，你就可以搶噶咯。 咁所以就發覺啲人咧就好似神經病咁樣啦， 日喺度搖 啊，日日就喺度搖， 搖， 但幾分鐘又搖一次， 咩不停搖， 不停搖， 一搖咗又就篤，篤完之後又搖，搖完又篤，篤完又搖，搖完又篤，即係曾經呢、這個我睇翻微博咁講嘅，即係新聞都有講嘅其實。咁有條傻閪咧，唔好話傻閪啦，咁佢又買咗部 iPhone 6嘅手機。真系摇啊！屌你老母！个手机失线手，就掟捻咗部电视机度。iPhone 6当然已经玩捻完咗啦，电视机烂埋，跟住佢得多几钱咧？ 一個唔知一毫子都冇，幾個先？我屌你老母，你唔肯係啊嘛？你使唔使咁撚癲啊？喂，真係好恐怖！點解我哋香港人好似唔好熱衷咧？因為呢一樣嘢，喺姚企業嘅咧，香港市府氣冇得玩， 嗯， 所以我哋未黐線。即係如果香港都有玩，可能黐線㗎， 嗯， 係咪先？喂，可能亞視，你知亞視而家派一 會㗎啦，派 亞視攞一皮嘢出嚟，你係搖啊，可能就係咁樣玩㗎。 但係好嗱，即係我諗就嗱有玩過，就當然比我哋更加清楚 嘅清楚啦。 或者冇玩過，咁我覺得個年都過咗，你又未必需要太過清楚。咁但係我哋覺得就係、是、嗱，這個、呢個咧真係一個好奇特嘅現象。其實呢個現象即係可以即係要攞出嚟講，譬如其實呢兩三年都開始有嘅，就係話。第一就係、是、即係因為中國地大物博啦、嗯、即係我諗嗱譬如話呢、這個呢種都係一種因為個地緣好大嘅問題呢，就譬如話等同即係我打個比喻，就係話好似中國人好常會一年365日會享用呢個速遞嘅服務、嗯、啊呢、這個同香港係好唔同嘅。咁、嗯、你見到即係因為都係因為個地緣大嘅問題。咁、嗯、譬如話你而家呢見到呢幾年呢就開始派利是呢樣嘢呢嗰個習慣亦都開始改變。 變咗就譬如話 係啦嗱呢個就係、是、因為你要明白就係、是、你譬如話舉個例譬如話喂我長年累月我都喺廣州工作嘅。咁我譬如我喺廣州工作，但我身邊嗰啲朋友有一個係湖南嘅，湖北嘅，嚟自五湖四海嘅。咁但係我到春節就大家就會即係各散東西㗎啦嘛。咁以前就係話，喂，我十零廿日後翻到嚟，大家見面， 俾封利是， 咁啊俾封利是你、嗯啊、或者係即係 質質薄， 唔多個，我直情唔俾都得、嗯、啊，大條道理咁樣，因為已經過曬啦，點點點嚇，你遲翻嚟，我唔俾你又得。但係而家咧，你冇藉口啦、 嗯， 因為咧。電子化，首先就係呢幾年開始嗰個利是嘅電子化，就係、是、喂，我發個微信俾你，如果我識你，譬如話你識咗阿刁文流，大撚鑊啦喺大陸，係 啦， 係咪追到你去九條街咁樣，係咁晚晚微信，係 快啲喂， 死亡追確係嘛，係都要你俾啊，同埋你冇藉口啊，你唔可以同佢講係咪，牛哥。翻嚟先得唔得？翻你老母！你冇你唔一唔识俾俾微信利是噶红包噶 ，OK 啊！你冇藉口啦。咁、okay. 你嗱呢、這个习惯系真系改变嘅。咁你 但而家系杰斯个捻样咧，就反嚟污蔑我啦，系咪先？ 唔系，即系 喂，其实呢一个讲法咧， 我头先嗰个系我头先嗰个系即系搵个人代入噶咋？刁文流系唔会咁样噶，系啊，下年你见到刁文流咧，系唔使俾利是佢，因为佢系最真收利是噶。OK， 喂，剩女识得又咁纯， 系啦，冇错。 杰斯， 你唔好污蔑啊，系嘛？ 你呢样其实有提系错嘅。 OK， 点样错法咧？红封包微呢个微信利是，我净系讲 WeChat 啦，我唔讲微博啊、QQ 嗰啲啊，吓、嗯，因为我都知少少啦。佢一个好处啊，你可以抌200蚊落去， 嗯、 限200封啊。 我知啊，嗱呢、這个 我可以抌、啊，我可以抌5蚊落去，限200封啊。 系啊， 你要几多先？咪你戆鸠噶嘛？喂，佢系唔知你封几多钱啊？ 我知啊，我明啊， 我可以话，譬如我10个朋友， 其实佢 问我攞、啊，我咪。5蚊摆落个红包度，等你抢咯，仆街！ 其实佢谂得好精致嘅、啊，即系其实佢我就呢个就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好处啦，就系话即系点讲咧？嗱、嗯，你摇到几多就几多，唔关我事啊！你又唔知我封咗几多，系咪先？其实我可能封咗8蚊俾你噶，不过你攞唔到咋咋，笨柒咁样，系啊，冇错。嗱，但系我想讲嘅就系话呢个你将会。越喺嗱，即系譬如，喂，下一年又要过年噶，再下一年都要过年噶，呢个咁嘅 system 咧，其实我觉得慢慢会继续完善嘅，冇啊，越行越成熟嘅、嗯。如果我嘅预期，咁、 啊、 你以后咧就系、 是、你有冇见到佢值几多钱啊？ 即系你以后唔会再见到新嘅一代唔会，譬如话喂年30万，你唔会见到爸爸妈妈喺屋企度，衰仔唔好拣住我啦，我封紧利是喺度入紧利是啊，你唔会噶啦、啊，你会见到个爸爸就拿住部手机、 啊， 即系可能系佢可能系啦，即系以后可能有一个好再有一个即系一个准备，一个你总之攞住部手机就系准备。定好晒你嚟緊去掟幾多利是出去、 嗯、 等等嗰啲嘢，即係你就會全部嗱、首先就係話嗰個電子化其實比香港行得快啦， 係、嗯、啦， 同埋就係話喂，你咁樣行嘅時候其實好影。 真係好影響曬所謂嘅嗱，所謂嘅就國內人士講啦，譬如話今年即係譬如話呢個搶紅包，有啲人有譬如話有個中學嘅學生，佢翻到學校咧，咁譬如話老師就叫佢喂作篇文啦，什麼是年味？即係乜嘢係年味啊、哦、？OK， 新過年嘅味道，咁佢就話哦。两位，两位就是呢个七天七日内咧，我就抢咗1500蚊红包。我老豆咧就发咗出去咧，就发400，我总共咧就赚咗千一蚊。 叻仔， 但呢个就系佢，呢、這个就系年轻一代人嘅两位啦。 但系讲真，其实某程度 即系你改变晒噶，而家 都几好玩噶，你唔觉得系好玩嘅咩？即系觉得。 我冇话好唔好玩，我而家讲，我而家讲应该现象啊。比如话仲有我同意，即系嗱，我冇得反对啊，因为我冇玩过啦。咁、我觉得喂，你觉得好玩，同我系完全冇兴趣玩，系两回事嚟噶嘛？唔系唔紧要 嘅。喺一个会斗利是嘅朋友嚟讲啦，即系小弟啦，系咪先？我会觉得点样咧？我会觉得点样咧？ 我 stop 你。 阿杰斯，你自己咪入200蚊落去等牛抢咯。但你抢完之后，现实见到你，我唔会唔你攞㗎嘛。 我想 停一停，你嗰200蚊嚟玩㗎咋嘛。 我想插开一句，好严肃咁讲先。今年呢羊年第一集，我真係想讲、好唔好玩嘅定义呢、你讲好玩，我哋要尊重。我完全唔知点玩，或者我完全 feel 唔到玩，系我嘅事。我想讲。 十三色人都咁开心。 今年呢个信息系好重要、因为香港人已经唔再理解呢个信息噶啦。唔好玩啊嘛！我讲唔好玩，你就唔准玩。 系啦，唔好嚟， 明唔明啊？ 利是利是都唔好嚟。 系啦， 系啦，互联网唔好嚟。 啊，所以咧，我哋真系大佬，唔该，有啲核心价值， okay, 我哋系需要坚守。你话我交又好，咩都好。O、okay, K， 你讲好玩，冇玩咯，就系咁啦。O K， 啊，咁啊，继续。 咁仲有其实未讲。嗱，其实我都知少少，可能有错就网友纠正我啦。 系 咁微博都有嘅， 微博有。 微博咧嗰、那个就真系嗨啲啦。 系 吓，嗰、个系咩咧？就系、是、啲企业啦。 吓、 成日要埋晒啲冚家产500蚊代用券，我屌你老母咩？喂、okay ，呢样又攞捻到，当然佢有钱俾你摇得到嘅。吓、我啲可能摇200啦。摇200我都见到有人有，我朋友摇咗200啦。O K。 系 吓，有啲当然几毫子多啦。但系屌，其实某程度一个宣传嚟嘅啫嘛。喺一啲佢大公司嚟讲嘅宣传，喂，我掟10万出嚟，我哋发红包，咁有啲人系可以摇到钱嘅，有啲人咪要摇咗500蚊啲冚家产礼券嘅，嗰啲都系当券啊，要俾钱换嗰啲啊，咁其实 O K 嘅，一样咁多人玩噶，其实。 啊，俾阿迪讲下啦， 有问题， 阿迪喺湖南有冇啲摇红包嘅经验先？ 条女有冇摇先？ 冇啊，我哋同你讲，连三晚同我 friend 唱 K， 边个嚟？ 都系摇 喺香港啦， okay, 你见过噶啦，总之就都喺度摇成晚咧，系嘛？我唔知摇乜春嘢。唔系，我想问翻 香港个 server 得咩？ 有啊，有人摇噶，我唔知佢点解。 唔知点解 有个人摇、啊。 你嗰啲系朋友俾你，你一直摇到啦。但系 我冇 摇 噶，你唔好同我讲我噶，我一直 摇 都摇到啲嘅。唔系，同埋即系我想讲埋个现象未讲完咧，就系、话你以后你譬如话嗱，年前你会见到点样去准备红包啦，过年嘅期间你会见到啲人点样收红包啦，就系呢个 shake 呢样嘢啦，摇呢样嘢啦。 好 啦，年后你又见到第二个现象喎、就系啲人就会开始就系、譬如话排队要睇医生啦，系、咪？譬如话你啲手啊，啲问题出晒嚟啦，眼科啦，你系咁晚晚系咁暴捻住，仲有嗰啲，仲有就系、然之后仲有可能仲有嗰啲失眠啦，因为你晚晚即系你已经惯咗系咁晚晚，仲惨过我哋睇欧联，系咪先？系啦， 新人又嚟， 系仲有，啦，冇错啦，戒毒所啦，开始啊！嗱，你唔系净系戒上网咯，你仲要戒摇呢样嘢咯，因为你摇捻惯晒手势，成个嗰个现象系变得好，即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嚟嘅。同埋就系话，嗱认真讲嘅啲嘢，有啲嘢又未必讲笑嘅，即系话又翻民工啊，即系譬如话你民工嗰个就系、以往你山长水远翻到屋企，你为咗见咩？见下家人，见下老豆老母， 俾红包 系咪先？唔系，同埋就系倾下偈，倾偈啊，沟通啊 ，OK， 冇啦。玩完啦，而家连少少嘅沟通都冇埋啦。OK， 你就算即系你明啊？ 第一，你可能已经冇意欲翻屋企，就算诶俾老豆逼到你都冇无路可走，你一定要翻。翻到屋企，你又你都唔会同老豆老母倾偈啊。你仍然话匿埋喺个房度，又喺度摇。 唔系，因为你老豆老母都喺度摇。 系啊，冇错，成家都摇，系咪先？喂， 真系坚，喂， 呢 个 你唔系呢个唔讲笑，十几亿人 一齐摇啊！ 即系如果十几亿人一个国家，你幻想有六七亿人系咁样咧？ 喂，唔系，系呢个啲人一齐摇啦。习近平都摇紧，我真系唔系讲啦，我唔系同你讲笑。是好啦， 我又未必摇 得， 唔系习近平可能系摇，但十年后新上场嗰个咧， 都仲喺摇， 一上台就大摇啦，系咪先？就唔系打摊啦，打摇啊，边个摇就拉打靶，系咪先？喂，有好捻严重嘅呢个问题。 啱啱咧喺翻喺上面揼骨啊， 系 早两日，我见啲骨妹都喺度屌你咯，仲喺度系咁摇， 喂，佢仲得人同你揼咩？ 我两日讲，我两日讲，喂。完噶咯， 系 仲有啲噶， 唔系 屌你老母啊！仲有啲， 佢就 真系几个师， 佢就用咗以前挫嗰啲力咧。 O K， 咪又摇捻咗落去， 就摆晒落摇嗰度啦。 唔系日子有功嗰啲， 即系你 嗰啲技师真系要出嚟。 嗱，呢个都系转变嚟噶，即系你以后第日去你去骨场咧，嗰条女一入嚟就会同你 包啊， 唔系佢唔系啊嘛，老细。用脚得唔得？谂咩？你明唔明啊？佢第得只脚得闲啊？因为佢两只手，佢两只手咧摇，大佬 系啦， 两部手机 帮你去到骨场， 系 佢就话：喂，你话简直我啱啊！因为我摇红包系最捻快嘅， 唔系你仲要衍生到有， 系唔会跌部 iPhone 六出嚟啊？ 唔系你仲要衍生到新嘅产业咪出嚟咯？就系。帮友系咪 o k 咁你就摆低几多钱，摆低部手机几个钟头，佢同你摇足几个钟。 哎呀， 又有啦， 你啲科技，即系你啲科技慢你啊， 落后我落后。 你知唔知外挂噶 ？OK， 真系我唔系同你讲， 实有啊，实有啊，知 你系外挂嚟摇，使紧自己喐咩？ 哦 ，OK， 但你记住，外挂唔过瘾啊嘛。 OK， 点解啊？你自己冇得摇啊嘛。 啊， 因为佢一样嘢。喂，大佬打飛機人哋打，你自己唔打，冇得过瘾啊嘛。 系， 即有外挂都冇卵用。但系你想唔摇下有外挂噶，杰斯，你唔卵使乱啦，最啱你呢个科技慢啦。 O K， 咁我哋 点讲都好， 系点样？ 点啦嘛 ，O K， 点讲都好。 讲埋先。 今年系我一多谢咧，啊呢啲喺微信微 WeChat 咧，做红包俾我嘅。 咁可唔可以透？最后可唔可以呢节完之前 透一句先？ 你斗你摇咗几多利是钱？ 几廿蚊啫，几廿蚊啫。 几廿蚊 ，O K。 咁有一位呢阿玲姐呢都发咗个微信红包俾我嘅。我又真係唔敢咁耐啦。 okay。 係啦。因为仲差你仲係仲差你钱啦。我有笔钱去俾你，又仲赚紧你。所以我唔敢问你攞。你喺聊天室嗰度讲话会想见下我。得啦，好快啦，得闲先啦，大佬，呢啲吹下吹下杰斯先啦 ，OK？ 好啦，知道啦，知道啦。咁啊，休息一阵啦。咁啊，今日拣咗 咁多位网友啊 ，OK？ 今日拣咗啲歌咧，就都系因为睇完一套奥斯卡嘅电影《Selma》咧，就忽发奇想咧，就揾咗啲咁嘅歌。咁啊，其中啊，第一次播呢个歌咧，就嚟自一位英国嘅歌手啊，嚟自 Cornwell 啊。咁啊，呢位我其实好中意嘅一位歌手 Think。咁咧就呢個歌就其實未 Fing 嘅，咁啊未嘅呢個歌就唔係嚟自 Selma 咁，但係Fing 嘅音樂咧其實就好正嘅，一支吉他咁啊講出好多好多嘅 Fing 係一個男人嚟嘅 ，OK， 屌你老， 一個光頭，同你一樣光頭，四十二三歲， 我用一種音樂嘅品種， 蘇佬嚟嘅 ，OK， 咁呢位嗱 OK 呢位歌手係嚟自英國嘅，嚟自 Cornwell 咁就大部分時間佢就住喺德國柏林嘅，咁就。佢就舊年其實呢，如果大家有記得呢，舊年有一套 Twelve Years of a Slave 呢，即係在奧斯卡嗰度啊，咩十二年黑奴嗰度呢，其實嗰、那個電影嘅配樂呢都有佢份做。咁今年嘅 Selma 呢其實都有佢嘅音樂嘅喺入面嘅。咁等陣我哋都會播啦。咁揀嚟嘅係佢另外一首歌啦，其實佢有好多好多嘅作品嘅，呢位歌手嘅佢係用好多嘅佢係透過音樂呢，其實呢係经常都系讲出一啲咧左交嘅， 梗系啊 嘅思想嘅， 咁真唔系为咗啖饭噶咯。 咁啊，拣嚟呢一只咧，其实咧，我啊觉得都系送俾今时今日嘅香港人啦。Look 个歌名咧就叫做 Looking Too Closely， 即系话咧你睇嘢睇得太近啦。 OK， 咁咧如果有机会嘅话咧，将自己抽离 睇远啲， 用一个远啲嘅角度。 去睇事物，咁我想呢首歌係好有意思。 即係放長雙眼睇啦，咁呢個呢個笑話，呢個笑話又唔係左交講喎，即係咧任家仔講喎。 遠同近，長同短，你都分唔到嘅話，我真係冇辦法。上今時今日嘅香港人就係咁㗎啦，就好似你咁啦， 你放長雙眼 係講道理嘅。OK， 我唔講道理，有冇搞撚錯？ 去過， 拜拜。So don't worry yourself, worry yourself. The devil's right there in the details. You don't wanna hurt yourself, hurt yourself. Don't look into it close. Don't look into it close. No, no, no, no.Put your arms around somebody else. Don't punish yourself, punish yourself. Truth is like blood underneath your fingernails. You don't wanna hurt yourself, hurt yourself. Look into it closely. Look into it closely. Yourself. Looking too close.